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咁啊，嗱呢。這節呢節就真的要講一個問題了、其實啊細良又好尤青源呢其實這兩三個禮拜出 post 其實出得很密的 咁 而且同埋就係話 尤青源講嗰個退票嗰個真係幾腳滑稽喎 唔係佢真係係每一個好 specific 嘅 佢再講佢自己去信晒喎 講20分鐘其實真係好 sell 到人 但我哋真係查晒所有法例㗎嘛你邊個入先就釘咗啦 我都知 使乜嗰日佢一擺呢段片上嚟個 group 嗰度跟住呢成個選委 group 呢好多人走出嚟 panic, 嘩係咪真係咁㗎嘩係咪咁㗎喎死火啦嘩唔係呀嘛。 我即刻寫返。 嘩咁跟住張達明咪好快咪用英文答嘅又話 first get the nomination, 你想啊跟住話 我一度都 查咗。peace 咩呀佢話叫佢哋咩 peace with the 咩呀Election law 啊 ，Election law 定人数？ 系咯，哇！我听完之后，我真系我话嗱，咁大家睇到啦。 唔系，因为我哋其实好早已经有人，即系我哋已经研究咗，系谂呢个问题噶啦。我其实我打个俾 REO 嘅，亦都真系 check 过晒 law 嘅。 其实我哋觉得 咧，总之你入 我就觉得真系。 即系埋优先啊！ 一定系冇事嘅，我又觉得一路都。 但系你一厢情愿嘅谂法。 唔係話一雙情緣諗法二來你亦都從常理咁睇。 唔係常理就係你譬如你有 AGM 嘅時候你交 box 㗎嘛。 我中聯辦嘛。我怕乜同你選啫。我咁樣 DQ 你。我咁樣 DQ 咗你。我激起晒全香港人走出嚟點算啊。我怕乜同你選啫。我而家提名都580囉。我拗多20票我都埋租啦。 佢嘅20票，如果嗰20票系计嘅话，或者唔使第二轮，即系唔使去正式投票，就系计提名嘅话，佢第咗601上去啦，佢赢咗啦。问题就系而家投紧票嘛。嗱，即系逐样讲，讲尤青源先，尤青源会比较 less evil 咧，即系对比起刘世良。 咁佢个罪名啊，纯粹系制造公众不必要恐慌。 你讲下佢嘅罪名先，你数 制造公众不必要恐慌啊。 喂，但系我觉得有时唔系罪名，一个人。佢缺乏啲法律知識其實係咩罪嚟喎？你又缺乏法律知識，我又缺乏法律知識，只不過佢亂。 咁你因為你係一個， 其實我都 係你係一個， 即係我都要去問，我都要去 check 先啫嘛。 但係點解你唔 check 咗先講咧？因為你本身你係一個網上啲 KOL 咧，你係有言，你有言論自由，但係你亦都要有依個言論嗰個責任。 Key opinion leader 咯， 你。唔能够话哇我讲嘢我唔负责任㗎我讲完出嚟之后哦哇仲取蠢完我有点击率咁嗰啲又得呀 係呀跟住好多网上就喺度讨论 跟住网上大家帮你系咁传咁你又攞到嗰个点击率啦你又成个你个852邮报我都唔知852邮报系乜系好少听嘅。我已经俾你引咗入去睇啦。咁原来你就喺度 我都俾你引咗入去睇呀。 你就原来发布埋啲咁样嘅消息。咁跟住呢就令到个压力呢又去咗呢个 选委度啦。 啲选委嗰度尤其是支持阿胡官嗰啲选委嗰度。你唔同我哋呀我哋 呢班想心 我哋呢班。 你真係唔想心系你。 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爆菊花嗰陣你鬼知咩 我睇呢片都係哈哈哦删咗 browser 算。 唔系其实解完到。段 law 之後咧，就有第二個恐慌啦，就誒咁嗰啲 returning officer 咪可以整鬼你咯，就話嗰啲提名無效咯，話呢個啲字唔好啦，乜乜乜咁樣咯。 佢點講都得， 我點講都得。 我話如果你講到咁樣都得嘅話咧，咁無論莊真交幾多票， 你交60 都可以啊，你交300，你交600，佢都可以 DQ 你。佢又話你嘅 A 字唔埋口， 如果係咁嘅話，咁點解要走去鬧話提名胡官嗰班人咧？我又覺得 唔係，我想問。 即係有人就話，即係其實都係顯鞋啫。但實際上咧，佢無論係唔係 D 1 0 0都好咧，其實佢寫嘅文咧係真係好多人睇，852嘅 post 係好多人 share。佢真係 penetrate 到，真係會睇選舉新聞嘅人。問題係你會唔會覺得真係揸住支麥，佢係唔一定要有 bias 噶嘛？又或者佢有 bias 嘅时候，其实大家都系平等嘅。点解你会突然间针对佢呢个冇票投嘅香港人其中一个咧？ 唔系，我觉得刘青云其实系个目的咧，就系啲人快啲埋州嘅。即系嗰时仲喺度，嗰300个仲喺度游嚟游去啊。 咁你都坦白啲。 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喂，咁你快啲啦，你去咗先知得唔得噶嘛？即系咁咯。 咁但系 背后有个 咁，但系你就好啲先啦，大佬。 咁我要问得仔细 吓你哋咯。 咁我想问得仔细啲啦。如果佢因为。无论 JT 又好，胡官好，其实我觉得我真系好衷心讲一句，其实佢神咁早已经知道两个一定入闸嘅， 呢个肯定系，呢个肯定系， 呢啲就识嘢啊！个三百几个啊，佢明知道够票系拱两个入闸，佢系唔可能留低任何一个。除非 真系甩碌啫，其实 系啦，佢真系好惊是但一个入咗闸，佢会甩碌噶嘛。所以喺如果我系嗰三百几个，如果我系你哋，我一定谂呢一个路线有冇 Plan B。所以无论系庄真又好，胡官又好，佢任何一个人都系呢条路线嘅 Plan B。而我唔知边个系 Plan B 呢一刻，因为坦白讲啊，未选之前我都觉得就系北京用尽任何方法，我都觉得已经系保到胡苏老一定系赢嘅。但我真系估唔到系呢两三个礼拜对林郑嘅支持，或者你喺唔同渠道收翻嚟嘅消息。 但胡苏真系惊噶，我觉得 而家呢刻真系惊噶。 唔系嗱，譬如其实嗰日佢系礼拜一去交嗰啲160噶嘛，佢突然间礼拜六咚一声就去咗交，佢真系惊甩得太劲啊，甩到我哋都救佢唔到啊！ 唔会，你就三百几个屌揿咗佢。 唔系所有人都投噶嘛？ 唔系所有人都提名噶嘛？咁你点样嗌阿长毛提名佢咩？你嗌阿朱海迪提名佢咩？定系阿罗冠聪？ 呢个第三节讲， 有啲人真系唔投，我唔提名 唔提名 啊 嘛。 你嗰度可能有三五十人噶。 张超雄都话唔知 最屘有20个冇提名。 系啊，真系有黑开啫，知唔知咧？都有几个提名噶， 所以佢自己都 自决败一扎议员都系冇提名噶。 我以我所知就应该佢原本有一扎建制票啊， 甩咯，系咁甩咯，缩翻咯， 甩多唔多？ 我又唔知道多唔多，但系足以令到佢提前两日， 足以令到佢 埋周咯，要佢唔再等啦。我埋一周先安全着陆先。 因为如果我系佢，我好惊，因为佢提咗好多次就话我哋会策略性去报名，但其实我好耐都解唔通究竟乜嘢叫策略性报名。 嗱，我可以同你讲咧，其实咧一开始庄真其实好有信心嘅。如果你有睇过有一段新闻咧，佢话过我希望佢希望泛民嘅提名票唔好过半。你有冇留意啊？ 有。 佢嗰阵时系有信心到咁啊！ 要有啲， 嗰阵时皇上闹咗佢一句噶，你成日惊人哋食唔饱，你睇而家人哋拣嘢食啦，咁样仲咁样闹噶？ 啲系私怨嚟嘅， 系啊！佢净系话人哋而家拣嘢食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以咁样估计啊，从呢一个新闻跟住一路发展落去，发展到佢而家得三十几票建制票啫嘛，而家得35票，好似听到啊， 三十几， 后屘 再加少少， 总之系咁上下嘅，总之就系三十几票嘅建制票。咁你谂下咯，佢一开始话要你一半， 走咗啦， 系啦，西环揿走佢嘅，可能真系接近超过一半咯。 嗯， 你谂唔谂到啊？佢一开始预咗建制嗰边有成75票， 咁就好啦。既然你咁样讲到咧。其实我都同意一个睇法，就系话点解要有咁多 KOL， 又或者咁多唔同嘅路数嘅人出嚟？就系第一，佢哋有一个套路啊。个套路最主要就系话，JT 而家唔单止唔知自己赢唔赢，佢系唔知自己入唔入到闸添。所以你冇见过呢个 post 咧，系喺报名之前系出得最行嘅。咁所以就系话喺嗰刻，如果你问我一个好由衷嘅判断，就系话佢哋惊喺呢一刻庄真其实攞唔到票够入闸，所以佢一定要喺全世界揿晒啲 panic button。你见到边个红色最大粒会斩灯嗰个就揿落去，一揿咗好似放个核弹咁，全世界就急哇！庄真就系瓜啦， 就嚟死啦！ 跟住尤青贤就直头揿埋最后一个炸弹，就话佢会喺西环喺截止提名之前直接 DQ 佢。咁大家啲选委。你见你自己 group 度都讲噶，喂，有冇一件咁嘅事？佢哋都真系惊紧，咁所以就系话，第一你要确保个提名系非常之 valid 嘅。咁包括几样嘢啦，起码就系话，我唔知佢最后会唔会有一个动作，就系选管会有人打佢，去 verify 个提名。 因为以往据我所知系冇呢个程序，都唔即系等于立法会咁啫嘛。 唔会打佢噶， 我梗系明白呢个 common practice 嘛。但如果有人好似游青源咁，就系话佢会用尽方法 DQ 你，咁佢就真系可以用其他唔同唔喺选管会，即系唔喺个 ordinance 里边嘅方法去 DQ 你噶咯。 系，我好似听到佢哋话阿庄真提名嗰日，我哋咪开大会嘅。 系、啊， 我好似听到佢哋议员嗰边讲话，佢哋会尽快即系 吹啊嘛， 吹 RU 嗰边 verify。 但系 我真系吹噶呢啲，其实 唔系。 但系我觉得我哋冇渠道， 所以庄真咪。 但系嗰七个议员可能真系有渠道噶。咁呢样你唔知道。 即系我以往认知嘅 verify 就系我第一睇下个身份证啱唔啱啦，个名啱唔啱啦，睇下佢系咪选 委 啦，系啊，最紧呢样嘢啫。但系我唔知佢今年会唔会出一个 verify， 就系我电话打去嗰个人度问你有冇提名嗰个人。 冇电话噶， 冇 电话噶。 佢对字啫嘛，对同埋身份证啫嘛。 即系你惊佢如果收两个提名都唔会打电话去 verify。 佢有一个终于咪交咗两张 form 咯。 你都系接受第一个，第二个就唔睇咯。 直头歪咗佢咯。 系啊，歪咗第二张。 系啊，咪直头歪咗个人啊，中医嗰个嘛，直头唔当系啊， okay. 因为加咗两，系、oh, 即 系加咗细咗。 咁即系真系基本上就系话选。 但系你明明佢真系验尸咁验先至，即系张真嗰个 staff 嗰、那个 系同我哋验尸咁验尸收份 form 啊，已经即系真系、那个。 如果你个人喺度咧，直情现场对身份证啊。 系啊，譬如 边 个 咁样，好小心咁 乱个嗰个窿细一齐咧，又要再签。或者系真系好， 真 系 好小心。 你就打字俾佢， 好小心。 咁啊，水哥，所以咧，你少少识路少少。其实那个过程系咁捻惊嘅时候咧，即系有啲 key 嘅 OL 咧，就真系实际上咧，就嗰只键 panic button 就揿噶啦。所以就即 系，所以我都系签过，直头 你 签过。 但系你唔使讲到咁大啫， 唔使讲咁大。 我嗰日我瞓醒咗，我以为我系咪俾阿刘世良控制咗我咧？我话点解佢可以？我都未知我自己点样投票，佢可以讲到明话嗱，你到时咧150投张真，150投胡姑， 你会我自己提嘅咩？ 西环咁啊，西环就多谢你咯。哇！我话咩事啊？我几时俾人控制咗？我啱啱瞓醒，原来我已经俾人控制了。我到时要点投票噶啦？喂，而家3月26啦，我瞓醒嗰日，我睇下。喂，你刘世良系乜嘢先知啊？我心谂， 好啦，嗱，头先游青源嘅罪名就系制造恐慌啦，刘世良啦，即系我觉得你哋对佢嘅意见咧，嗱，我真系唔系同任何一方讲紧嘢，我尝试揾出个问题嘅核心咋。咁老老实实，即系佢俾好多人嘅印象咧，佢真系 day one 就已经认定咗阿肥虎咧。是鬼嚟嘅， 我低温就知道佢系鬼啦。咁样， 佢真系佢唔系单咗唔单止出咗一段 video， 佢系由头开始已经咁讲嘅。佢最 衰嚟喎， 佢最衰。 佢点解话系鬼咧？我想问下。 系咯，我唔明嘅。 其实我 大 跟 佢 po 嘅，佢跟住话， 但系佢论断系多余噶嘛？ 系咯。 但 而家系玩601快即系最大快去601 啫嘛。界评论都系一个，即系有听网台节目，又或者有听任何一个人讲过，界评论已经系完全 唔成立噶嘛， 唔成立噶啦。但系唯一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当然你话而家进入咗呢个提名完结，直至到选举呢个程序咧，就系大家互相去拉票竞票，系咪？咁但系入闸之前咧，基本上就系话。唔存在住我影唔影响到你民意，因为始终就係大家你要嗰个门槛唔同嘛，即係譬如你话选举嘅我要赢，我唔单止赢多票，我仲要系赢601。 係。 咁所以就係话我就算影响你。 係嘛。 係啦，提名一个咁低嘅门槛，就算我点样喺嗰段时间 discredit 你，我都唔相信你唔够票入閘。咁所以喺嗰个时刻呢，我就唔觉得大家真係我 discredit 你呢，真係咁紧要嘅。所以变咗刘世良佢嘅 argument 就系话，我会影响到即系胡官会影响到庄真嘅得票咧。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明嘅。 佢唔系，佢去到后来咧，佢发觉边个界票论开始 spin 唔起咧，佢系转咗话你会界到佢个民意啊，佢话界到佢个民望啊。佢后来系 spin 到变成咁样。 我都知道，问题就系话你嗰样嘢始终系你。 民望呢样嘢好虚浮噶嘛？你点样 讲 话 解咗？唔可以咁讲，即系如果而家呢刻我要落一个定论咧，讲即系就好简单嘅啫。如果你系喺选前嗰个礼拜或者嗰日，我真系肥虎仲系有啲去攻击庄真啊，又或者简单嚟讲系同庄真竞票，即系话我哋个板块有咁多，我系同你即系我同庄真争紧，你哋觉得我应该系好过庄真嗰样嘢，你自然嗰刻你就会知道佢系鬼噶啦，因为 你提名完结咗之后，胡国兴又讲过一样嘢嘅啫，我就要尽我 200% 嘅努力去阻止林郑当选啊嘛。 系啊， 佢讲得好清楚嘅呢一样嘢。嗱，除非佢话佢而家呢一刻进嗰、那个嗰、那个竞选工程改咗口，我冇得讲啦，咁佢呃鸠咗我啦。但系问题就话佢如果冇呃鸠我嘅话，其实佢成个竞选工程，即系由而家呢一刻至到林选举之前嗰刻，其实佢都面对林郑 啫嘛，系咯。 喂，你琴得系你琴晚睇咗嗰个民主思路个选举论坛，你已经知啦。咁样都仲系鬼啊？好，咁我当你淨係睇咗一场，你话不足以定胜负啊，你唔俾佢14号嗰场吓 ,19 号嗰场同林郑一齐夹埋打下庄真啊，咁好囉，咁唯有就係历史先係一个证明，最佳嘅证明，咁我哋等睇埋嗰几场论坛。 同埋有听众个提我喎，喂，刘世良嘅罪名唔单止而家係 discredit 緊胡国兴喎，即係唔係只係话佢鬼喎，佢係支持呢个鬼嘅人，譬如公民党都踩埋落去，咁算係点呢而家。 好多人支持胡官嘅啫， 你知唔知道我哋？ 所以佢哋觉得你300%系鬼咯。 我哋喺网上收到好多， 系 啦，庄真系咪鬼咧？庄真有份退提名 嘅，你哋而家 我哋系 有两只啊！ 我哋选委，我觉得选委，你觉得我哋系鬼冇所谓，你觉得我哋鬼咪鬼咯？我哋又唔系谂住话要做啲乜嘢，系咪啊？ 嗱 啊！咁但係问题係令到呢有啲网民甚至乎係讲话得㗎啦，佢话呢班人咁样提名啊胡官法，佢话如果真係林郑做呢，我哋以后唔好投票俾民主派，我哋唔好捐钱俾佢哋啦，佢哋呢呃鬼我哋嘅，又话推动民主，点知又自己拱下胡官入去街票，嗱咁呢个影响会好深远。因为呢样嘢呢中共会好开心。 嗯， 因为就系全靠你哋呢300%入咗去做埋啲咁嘅嘢，于是乎令到泛民系 discredit 咗，佢系 discredit 咗。 唔系，佢影响到个民气系啱嘅。我问题就系话你系边一刻计？你话投票嗰刻你点样影响到？你点样影响我都好，你唔会影响到我唔够票入嘅。所以我嗰刻你影响我， 就算 我真系冇所谓。但系 入咗集之后， 系啦，你话如果入咗集之后，你再同我影响到我民气咧？喂，嗰、那个真系关事嘅。因为点解？好简单。而家唔系泛民揸住300多票，要睇下庄真有几多建制派嘅底票，而泛民去出牌。呢样嘢系啱啱调转，而系话系商界，佢而家玩到最尽系咩嘢呢？商界第一轮可以唔投票噶嘛？ 系， 我净系第一个 round， 我净系譬如我系一个好有势力嘅人，假设我系李嘉诚，我而家揸住唔系好多，我得300多。我真系300啫，我就唔知道你泛民嗰300多票系咪 all in 曾俊华。总之我啲300唔投咧，如果林郑赢到，咁啊恭喜佢啦，系咪啊？佢自己箍晒嗰啲票啦。但系如果佢自己箍唔到，咁可能真系得500多票吓，佢又走啲。 咁就有第二轮，佢就可以睇得好清楚。 咁而庄真咧，第一轮就可能同阿胡国兴就捻到大家可能一半一半，可能一个200松啲啦，一个就800零啦咁样。问题喺我系李嘉诚。个思考里面就系话，即系话你呢个板块最尽揿到过咗300票啦。咁我如果呢个板块我俾300票你嘅话，即系你赢紧。咁即系话我已经知道第二轮投票未开始之前， 所以今年系一定会有第二轮，我觉得。 你讲得好死，但我明白你咁。你两个 其实唔止你嘅，系胡官， 我已经系关仔 book 咗酒楼。 胡官同埋胡官竞选办都系咁讲。 你 book 咗乜嘢？ 等第二轮 饮茶咯，做乜嘢啫？酒楼唔饮茶做咩？ 但你唔好咁讲，星期六有几个民主大佬就喺个会嗰度讲，冇可能有第二轮啦。 吓， 嗱呢啲真系犀利啦！ 哎呀， 系啊， 唔系我真系， 其实咧，你系咪都要留喺度食 lunch？ 因为你一定要等个结果嘅。 系， 好似上年都系等到成一二点先知嘅。 我哋嘅睇法咧，就系话乜嘢？我哋嘅睇法还我哋嘅睇法，但系。有人就喺个会上面系真系言之凿凿，佢话到明，佢哋一定系想一轮搞掂佢嘅咁样。 咁梗系想啦， 董基祥都想啦， 好实嘅。 咁我都觉得佢系啱。如果你咁样讲， 如果董基祥 接翻我讲先，如果我真系喺李嘉诚嘅派系，或者有300个商界，或者佢哋就算唔系一个整体都好啦，我问题就系话，我唔容许我自己投错票。咩叫投错票呢？明明佢冇份赢，我揿咗落去佢度。而家林郑。佢赢我冇投票，我都系恭喜佢啊，系嘛？我用1000个方法就系唔系我唔想你赢，不过唉、哎，你知噶啦。 我咪好似何柱国咁，突然间弹埋去影相咯。 系啊，即系你知道投暗票噶嘛？我净系话俾你听，我有投啊，我就系细神票支持咗你啊。不过我其实冇行入去，我净系两边都打一剔，又或者两边都打交叉，就一交张白票出嚟，我唔知道。 唔系佢哋话咧咩？有四个地方可以。 攝嗰個嘅，跟住你走雲四個地方，求其假動作攝咗，咁就 check 唔到你咁樣。 即係有好多方法噶嘛。咁個問題就係話第一輪。大家都 anticipate 到有啲白票或者啲废票。你如果林鄭夠票赢嘅咁你非常之好啦。 咁就算囉係 囉。我做生意我阿爺就领功啦。我投咗啦。你唔好话佢赢咗啦。 要影相。 我要嚟影相。问题就係话如果嗰一刻我 verify 到第一刻林鄭赢唔到先嘅。第二就话佢呢胡国兴啊加埋啊 JT 嗰个板块有三百票过外嘅。我第二轮我就好放心抌落去㗎啦即係我自己一票。 梗係啦第二轮如果有第二轮张真一定会赢。 第二轮就冇咗胡官㗎啦嘛咁所以解决。 所以张真一定会赢啦。 係啦。 原来 KLM 系唔够600嘅你送冧 落去。所以我想带出嘅点就係话如果真係临选之前有人话俾你听我系泛民而家我拉大队200票唔入个会场。即是你的心 法 我当然明白容许我这样的假设你有200票不入这个会场我告诉你听听日林郑就一定是高票当选赢到最尽最开学因为大家我知道就算我商界硬不喜欢西环都好我点谷都好我想你到根本就没得赢是不会存在的这一样 所以不会咯、嗯、不会在门口 我明白所以就是说泛民这一个板块是不是 all in 了是但下去曾俊华也好胡国兴也好是绝对绝对绝对绝对影响到选情 那 但是问题是第一轮 是 不是需要第一轮做 all in 是 你要分了两样东西来看、 嗯、 可能是说、第二轮才 all in 有什么问题呢 咁唔係咁去到一个 好吊诡嘅地方。其实你睇下林郑够唔够601啫嘛 第一啦。你咁你又要有第二个考虑。 未必喎。我諗到就係如果你第一轮即係 即係真係 真係西走咗嘅话可能胡官上去第二轮嘅话 呢、 這个就最搞笑嘅地方啦。 喂 咁就第二轮就係 冇可能㗎。 嗱我假设你都假设假设啫。 低 调 当选。 即係 你 又喺度 你真 係 要 啲风妖敌㗎嘛。 我又係諗到最 方。唔係喎如果你第二轮可能真係有流选㗎喎。如果剩返。林郑同埋胡官嘅 话，我唔知啊，即系我真系唔知啊。我系假设，突然间原来庄真又有个唐工喺度，佢呢个系真工，哇！原来有地下有四五层地牢嘅，原来佢有三个老婆嘅。喂，呢对民望嚟讲真系好影响嘅。但系如果我做生意咧，就系话，哇唔掂喎，嗰边你话你两个好有人气嘅人走埋一齐，个板块梗系大啦。如果而家唔系，有一个人气滑落咗。有一个都系仲依然好有问题我諗啊哇佢真系唔知够唔够票喎。你如果中间真系呢一个板块里面争取唔到300票过外嘅嘢咁啊大祸啦。即系我而家讲緊系好细嘅 chance, 真系第一轮喂万一唔系庄真赢系胡官竟然多票个庄真咁屎人大佬呢波。因为喺商家佬嘅心目中喺个立场里面你冇可能叫北京真系任命一个完全用民主派嘅政纲嘅人去统治香港，呢、這个唔可能嘅，真系。即系我系做生意，我真系，我净系一样嘢嘅啫。我净系买落去赢嗰、那个。但系问题我就系 Donald Trump都可以当选嘅时代。 人哋冇中央啊嘛，人哋 金像奖可以颁错奖嘅时代。 人哋有冇解放军啊？人哋就系冇解放军，所以会颁错奖咯。 Everything can happen, who knows？ 美国就系、是，因为美国就系冇解放军啊嘛，所以你睇下我哋香港 压缩都会发生啦、 啊。你唔俾商界将300票安于无官咩？ 唔系，而家 水哥咁咪冇可能。 喂，诶、欸，未到嗰一日投票你都唔知噶。 喂，系啱， 可能民主派咁样玩。嗱，民主派将200票掟落庄真。100票掟落胡官咁冇死啦点都冇可能胡官多个庄真嘛啊顶佢啊原来嗰边300票 你叫做生意嘅人咁保守嘅人呢你去支持胡官基本上冇可能嘅事。 咁就得囉既然係冇可能嘅话咁你就 所以你 咁咪林郑就赢囉 第一轮你咪策略囉 係啦 你咪200去落去庄真 ,100 落去胡官 你 冇可能反底啦啩。 你係去到。 你真係知嘅啲黑材料。 你去到投票嗰刻如果胡官嗰那个民意系仲强过庄真嘅话咧，系真系呢铺会死得人嘅。即系当然你话死唔死，你讲到林郑咁好打咁熟啲政策，佢、又对你业界咁好咯。林郑一定好过六八九啦。咁而家林郑做呢个 ，sorry 啊，而家 唔系为业界利益嗰啲人当选咗嘛？我哋呢边 系你知业界好多人噶嘛？即系同埋就系话佢即系嗱，佢应承得你业界要做一样咁嘅嘢，佢而家唔做，你大条道理搞佢啫。而家任正嗱，任正就系、是、 我就系睇到业界系得阿议员可以， 我唔知啦。咁但系你系好怕出现个情况就系林郑真系当选咗。而佢係完全 fulfill 曬你業界嘅期望，俾曬你嗰啲，而係你民主300%，去到聽日可能已經變咗民主100%。 所以其實我哋想問下啲選委咧，你係代表你業界人定係代表香港人啊？呢鋪 一定 係 香港人，呢、這個低溫語 咁樣時間已經講咗啦。你可唔可以代表300個都係咁講？ 唔係， 哇！我唔知，我淨係知道咧，我淨係知道維珍普啫，就一定冇得傾噶啦。阿明慧已經係斬釘截鐵 香港人。 是一定是香港人的利益是优先过业界利益的。 这个没有林正宗的嘛，明慧梗是、啊、非常之支持香港，梗是反大陆啦。但是不是明目觉得明慧这样的嘛。 不是 咯。那我们30个捆绑投票嘛。 你是鬼，你提名都分三集啦。是不是 是咯。你个界别啫，你好难的 IT 那些你看看。 我们那三十票我们那三十票捆绑的嘛。 我们那些精英来的嘛，梗是啦。叻仔。 业界精英 的，你们就不会捆绑的。 我们是勒成马骝乱。 他们是捆绑。 仲有陳澤濤嗰啲咧， 陳澤濤 喜馬拉雅套， 佢咗胡官啦，好似係 三捆四捆咪捆綁咯，自己捆 呢捆胡官嘅咁樣，係 咯呢捆都 JT 呢捆 長毛嘅， 咁捆林鄭 呢捆係白票嘅五捆佢哋啊， 咁老老實實你咁因為咁嘅情況，你係完全 convince 唔到一啲即係建制嘅遊離分子，你真係冧落你度會贏嘅喎，你而家咁樣。你剛才真的開宗明義就是說這裡有三群，那裡有四群，這裡有兩群，哇，那我怎樣跟你們玩 all in 啊？ 我們有一群， 你們界別有一群而已， 那現在不是看這個 pop ball 的嗎？ 現在變成 pop ball 了， 但是 pop ball 大家多一點上網投票咯，張達明好，張達明好開心，他說會這次會有100萬人投票，哇，我當時聽完我呆了， 你是不是真的呆了？ 好啦，轉頭回來繼續吧， 100萬人投票。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